锵锵三人行，哎呀，总算是过了啊！嗯，到了这个2016年，哎呀，逃过一年是一年了， 为什么？对吧？为什么总算？哎，2015很不顺吗？ 不是，我觉得从这个概率上来说，你活每一天，你都应该当成是劫后余生，嗯，当成是幸存者。你应该幸运，在去年，对吧？巴黎惨案的时候，你没有在那个酒吧里，对吧？哎，很多你值得幸运的，对不对？那我们能够还有还能见到2016。这就是福气， 而且不觉得过了新年就会有一种哇，一切重新开始，所有的愿望啊，所有的这个就是你生活所计划都可以哎，重新一个开始，重新来算这样子。 你说那么美好的感觉，对我来说， 可惜公司不是重新开始。 是的，哎， 你说那个美好感觉对我来说，只有在2015年12月31号最后那半个钟头才有。我就期待1月1号来临了嘛， 对， 要戒掉雪茄，然后要做这个做那个啊，新计划。可是，一过了那半小时，踏入1月1号， 立刻抽一把雪茄，然后就破了。 好多年都是这样，真的是很糟糕。总有理由嘛，新年来了，总要放纵一下嘛， 哎、放纵一下， 点根雪茄，这样又来。 哎，所以说呢，我今天咱们出个题目，好不好？嗯、咱们这个三人行，元旦头一天，对吧？咱聊什么呢？其实也没什么可聊的，国家都是幸福安康，对吧？不需要我们操心，对吧？家庭呢？咱们各有各的不幸，也不说了。 这是第一天该说的话。 对，哎，我就是说， 有人还没有家庭呢。 对，不用你们关心国家了， 对， 不用关心世界了，也不要说那个含糊的，什么希望家人幸福啊、健康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可以叫六个愿望。嗯，就是咱们每个人讲两个私愿，能公开吗？就是说，哎，能说出具体的，就是说今年你想完成，也就有两个什么样的愿望？嗯，我觉得这个可以聊聊。对不对 ？Lady first， 肯定的。 这个时候就 Lady first， 你们俩真的很坏。 我们最关心了。 好，我今年的第一个愿望其实是去年许的，但是因为这个、就 是、没完成是吗？ 没有办法，没有完成。 今年也不一定能完成、啊。 对对对，今年一定要完成，因为我去年许的就是我要去跑一个10公里的这个短程马拉松，因为我其实喜欢跑步的，但是因为就是去年的时候膝盖受伤，所以是不能跑步的，所以我今年一定要完成一个短程的跑步，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完成这个愿望。一次先讲一个是。 让膝盖再次受伤，是吧？ 再修个半年， 一个啊，这是一个愿望。 没有，我有矫正姿势了，这是我一个很想很想完成的一个 哎，对，这算愿望，这算愿望。 嗯，可是这种愿望成功的几率只会越来越低嘛？因为通常你去年、 就是、今天才第一天，你这样打击我妈， 就是啊，你受过伤嘛？受过伤表示说你要完成的几率，我说。那个倒过来说，哎，他那个再受伤的可能性会越高，所以你的看来明年还一样。 马老师，你不能因为你新年第一天就抽了雪茄，破坏你的新愿望，你就来破坏我好不容易可以想要努力实现的新愿望。 对，而且你还记得，就是你跑马拉松，昨天咱们还说了这个最佳2015年负能量盘点那个新闻叫什么来着？英国马拉松 跑错了， 只有一个人完成比赛，第二名带着5000人跑错 了。那太好了，我希望我是那个第一个人，其他都跑错。就只有我一个人跑了、 哎、好，这算一个。第二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呢是可以去意大利学做意大利菜，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做菜，就是吃东西跟做菜是我觉得让我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意大利菜呢，而不是法餐？ 我因为我喜欢，因为法餐我觉得有点太繁复了。就是如果说你是正统的法餐，它从 sauce 从酱料从摆盘，它非常的繁复，其实你在家非常难完成。但是意大利菜它是比较这种 home cooking， 就是家庭式的料理，可能很简单的组合就可以煮出来。然后我又觉得说，有一本书叫做那个 Eat, Love and Pray， 然后它里面就是那个女主人是到了这个罗马去学意大利文，然后又去学做菜啊，吃东西。 可是他们先训练啊，先心里遭受很不好的事情，也有这样 才。马老师，你今天一直打击我，好 像没去啊，那是心灵。 今天才1月1号第一天，何必呢？ 那是治疗自我治疗的。 因为今天出门刚被他老婆给打击出来 是吧？好吧，那我勉强一下。但我觉得还蛮好的、哦。 对，你问问他，他要老打击你， 他还没讲完嘛？意大利，我不太明白。那不太难嘛，通常总有假期去意大利，也不是说要花的、 那你没有在凤凰卫视当正职员工过？凤凰卫视的正职员工要有假期，可以排连续假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那他不是经常到处走吗？经常都要去。 你中枪了，他现在枪口对你，小心一点。 我在凤凰卫视不是一般人，那跟他们的普通员工 他是不能把你们比了，他是男神来着好吗？ 男神， 男神冠军呢？ 哎，这期节目要给老板看一下， 真的不要。 这真的有这么困难的、 啊、哦，非常的困难。 好吧，那就希望你 他们休假非常难的。你知道现在要不说这个女权，要不说女性越来越厉害了吗？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是福是祸也得你们自己承担、嗯、这就是现在站到了第一线的妇女，我觉得都比凤凰卫视女的都比男的忙，对吧？ 啊，是啊， 就整天上班，整天上班，我整天看伟杰就报新闻。哎，是不是阴盛阳衰这件事儿是存在的？就是说，作为一种性别整体来说，我从我自己身上感觉，好像男的慢慢偏于这个懒惰，往后缩；女的慢慢偏向于哈家往前挺，对吧？这个 对不同的领域吧， 对，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是去，就是比如说你去腾讯工作，那就完全不一样，根本没几个女生在那边工作，男性员工为多。刚好是在媒体业，我觉得确实女孩子的比例是高很多的。 对，对，而且重点说，当男人这样很进取的时候，你不太在意，也不太记得，习以为常嘛，大概就是这样。那女的呢，比较进取比较什么呢？你就记得啊，叫伟杰很进取，又挺很进取，等等等等等等哈，你就印象很深刻。这个叫墨菲定律嘛 ，Murphy's Law， 就是总是是墨菲定律，就是最倒霉的事情，最不该发生的事情，永远在最不该 发生的时候发生。 真的啊， 就是这样。没有，你听我解释，那心理作用嘛。比方说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你永远一出门的时候，电梯总是关门走了，对不对？其实你看统计，100次可能只发生了4次，可是你就记得， 对， 你印象深刻，你心理作用而已嘛。对于那什么，你刚说阴盛阳衰也是这样子，你记得这些女的。 哎，所有的事情真的都是在，就是说 你不想它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 不是不可能最坏的一个时候发生。你比如说那天我就叫这个拖车，就是来录像，我已经迟到了。你是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我都叫到车了，他说过我都加钱在香港，你知道吗？香港这帮的士司机啊，真是我都加20块钱。好，他说我就快到了，还有1分钟就到了。你说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在等着，我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最后我给他司机打过去，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呀，你另外的给我报了嘛，另外给我报猜了，我顶开，他说我另外叫部车，我猜太爆了，车太爆了。他就在快到我门口的时候车胎爆了，你说这个概率， 我觉得 事情总是在最坏的时候。 是，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有一本书以前很红叫做秘密啊，他说这是你所现出来的一个这个宇宙的能量，就说比如说你当时已经迟到的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你就会向宇宙发出信号说我不要再迟到，我不要再迟到，但是宇宙没有 get 到，没有得到你不要这件事，他就会觉得说哦，你要迟到，就会就是一语成谶的意思啦，就会这个样子。 也可能，可是还是因为你印象深刻嘛，因为这种情况你怕迟到， 很少发生。 你叫我打电话叫车，叫了100次，99次那个车都没有爆胎，就是那一次。那你说你看真倒霉，永远是这样子、啊。 对， 你就记得而已嘛，就一次，几率很低。 所以有人讲有一种叫吸引力法则。 对，这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这个。 就说你要负能量呢，你就吸的都是这个负能量。那么反过来咱们要正能量啊，所以呢我就是说我在 YouTube 上那个片子我还要给你们看看，我还要给你们看看那个片子很长，但是我觉得哎，新年第一天咱们看看人家的这个正能量，哎，保险你有一种啊奔腾之感啊，咱们来这样迎接新一年。刚才是伟杰俩愿望 对吧、 一个是跑马拉松对吧，把膝盖再跑回来然后二个是什么来着， 去意大利学做菜， 先训练然后去意大利， 到意大利 然后再去那边跑个马拉松。 我觉得结果可能是啊，菜也没做成， 不要这样， 但是呢招了个意大利男友回来、意大利男的很不错嘛，你不能欣赏啊！ 啊，我们是全球华人都看到，全世界大家学中文台都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有种族歧视。 他早就尝过了，他德国留学德国了， 他 前男朋友 是 德国的 啊， 对啊，是德国人啊，德国香肠。 哎，你们现在不是要讲自己的愿望吗？我们第一天这样子，以后还能好好做节目吗？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 还能好好聊天吗？ 我们很嫉妒啊，我 你两 个，我就希望跟他去意大利。 对。 真的真的有讲吗？很丢脸哈，可是很真实。我记得两年前我50岁哈，那一天刚好录影嘛，我就说我的愿望是学泰拳，学泰拳。 泰拳啊， 我真的去了，我花了2年时间去啊，就有时候比较用功哈，认真，有时候疏懒一点，可是我真的去了2年 ，OK 哈。那我2016的愿望呢，就是希望打赢我的泰拳的教练。我从来没打赢过他呢，应该是说从来没打到过他，全部都被他打啊。当然他很轻轻的打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哎，你想一下，当你缴了2年学费给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痛恨他的，你知道？我就很想一拳打到他，没有。所以我希望2016年我能够达成这种愿望，因为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我现在决定改学咏春去打泰国拳。我那天看到叶问第三集嘛。对啊，其中一段就是那个甄子丹啊，他用咏春来打赢泰拳，那我看到我的希望。 打泰森嘛，不是有泰森吗？ 泰森是西洋拳嘛 ，boxer。那他另外前面是打那个泰国拳，跟他对打。那我觉得我应该改去那个学咏春。 哎呀， 咏春马问， 你这 中西结合， 本身就把我一个愿望给占了。 来， 你看，我一听你这么说呀，我本来有个愿望，但是待会儿我不说这个愿望了。我但是可以说，我希望我能学会太极拳。 为什么 啊？ 为什么是太极拳？ 我老觉得太极拳这个东西啊，挺值得会的，而且会了之后啊，反正就主要是啊。我最近一连看到什么呢？你知道那个复兴的那个郭广昌吗？ 哦、对， 郭广昌不是进去了又出来了吗？出来了，赶快人说没事，现在都是这样啊。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打太极拳能发财，能成首富，因为我们知道马云说太极拳，后来呢，我调查了一下郭广昌。你就不知道中国现在发财的人，你还别真说人土鳖，人不一定的。郭广昌是哲学系毕业的，你知道，就是原来看海德格尔的那种什么书长大的，那么个大学哲学的大学生，所以你看他没什么头发。然后复兴嘛，做这么大事业，然后跟这个记者聊天，也是跟马云似的，就是讲太极，我用太极拳的很多道理，能够让我在商战当中获胜。后来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说怎么太极拳就能够让你发财呢？他就说，你看太极讲究啊，你要洞察人心，不但要了解自己的心，你也要了解别人的心。你了解了别人的心，你做股票能不赢吗？我说这。非太极拳才能聊明白吗？反正貌似这个马云也是这一套，你看马云这嘿来这，然后就说我的企业管理主要是太极拳的口诀年连随。哎，这么咱就看结果， 太好被骗了。 咱看结果，就看来我就说这两个富豪身上的共同点既然都有太极拳，那么估计我应该练。 那个有一句话说，10个富豪9个秃嘛，那要剃头发嘛？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是吗？ 为了发财，他可能什么都愿意 都做出来。 可是 我好坏啊，对不起， 可是我 你又不能好好录节目。 对啊，我为什么说太好骗呢？你别搞错了因果关系，他们是从发了之后才开始学太极拳的。所以你要还是得先发财。他们不是说马云不是骑着脚踏车在杭州做小买卖卖玉米粉的时候来学太极拳？ 那时候赚钱来不及，估计也没钱学太极。 马云那个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还见义勇为呢，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看出有点正义感了，有点侠义精神。 对， 就那小个子好像看见是有人打架，后来有人把视频当年的视频呢、啊。都拍到 当年哪有视频， 当年哪有东西录啊， 我不知道，好像是上了新闻了。当时就是说你就看一个长得像小猴子一样的一个青年蹬在自行车上随时准备逃跑的姿势，还在后说还干什么， 这感觉是美猴王的预告。 就说明马云有早年就有这个情怀啊。 当然你看他那个 很有霸气，那就真的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就第一个愿望嘛， 咏春 啊，咏春打败我的太拳的师父。 那你要跟老师打赌，说如果我打到你，你就把两年学费都给我吐出来。 他才不管你，我不是，我后来想通了，我说老师，我再额外给你两年学费， 你让我打， 你让我打，我准备学咏春，再不成功，我就只好用银弹，用那个钱， 只要学费够多，足够打败教练。 对， 我就决定是。第二个呢，也是很认真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在今年完成了一部小说，15万字哈，讲黑社会的什么， 就是被太太看了之后 被打枪的那 个。训 哎，有批评才有进步。外面的所有女人都赞美我，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批评我，这是我老婆。 所以这是真爱， 这才是真的老婆。 忠言逆耳， 对、 啊，这是真的老婆。 所以他就只能做老婆，基本上。那其他外面不是老婆都赞美你了吗？ 对、啊， 赞美完之后买包嘛，那老婆不赞美也能买包啊，因为钱都在他手上，他自己买，他不需要赞美，那、差别在这里。 那你的第二个愿望是希望更多的赞美？ 不是，第二个愿望是因为前一阵子啊，跟杜琪峰哈、啊，那导演有机会碰面啊，聊到我的小说，他感兴趣的剧情，因为里面谈黑社会嘛，我的故事哈、啊，他也正在筹备一个黑社会的另外的故事。他本来约了十二月中会见面的，后来我太忙了，其实因为他也现在太忙，然后就没有见面。那我希望说第二个愿望很认真的说 ，OK， 我的小说写完还能拿出来见人的话，也获得杜琪峰的赏识哈、然后就拍成电影。放心， 对 你一定是里面一个角， 一个正面的角色是吗？ 我里面好像没正面，都是正面。 我觉得他有点搞 gay 的，可以接受吗？ 啊， 可以接受吗？ 可以，只要能红啊，这个搞 就可以嘛。 哎，他是跟舒淇拍过对手戏的人呢， 没错，摸过舒淇的裸背的。 对呀、啊，开玩笑、哎，所以你等着吧。 我觉得你这是在绑架杜琪峰哎， 什么？ 因为都讲出来了， 对，讲这到时候人家不好意思说了。 不会， 他现在去内地做活动，说哎，什么时候跟马老师的电影开拍？你知道？ 不会，可能我们香港人吧，我真的没有半秒钟想这样子。可能我们香港，这是时光的有话直说嘛。我也说到时候，假如能够拿出来见人，假如他喜欢啊，哎，他喜欢，他钱出了不够多，我也不卖给他的。所以杜导演不要以为一定能拍我，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有话就直说。 对，家辉都是家里有批评，家外有赞扬的，他不是一般人。 对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之所以写这个小说，是吧？都是因为童年的、这个、 对，要一圆童年的梦想， 还有这个生活 当黑社会老大， 童年的阴影嘛、啊。我经常讲，是我在湾仔区长大，我所有朋友后来都加入黑社会，只有我。那个创伤阴影在于说，成长过程里面从来没有半个人问我要不要加入黑社会，从来没有。 为什么？你最怂吗？ 没有，因为我戴了大眼镜啊，以前读书很好啊。我读书很好， 读书太好，没有办法获得入会资格。 对呀、啊， 所以大哥们也都爱护你，是吧？ 不是， 这是咱们唯一的读书种子。 对， 别拉他入伙。 哎，那非常正面哈。 对， 我是哎，我从来没想这样，我是想说他们瞧不起我，觉得找你来，你也打不了啊，又什么都不行这样。 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现在会泰拳已经 OK 了。 而且小时候跟一些黑社会的朋友交往嘛，英雄主义嘛。所以希望吧，希望到时候再送给诸位指教啊！ 对对对，书一定要成功，如果不成功，可能今年真加入了。 好啦，重头戏啦！ 我很多了。这个我的第一个这个心愿，我今天还想了想，哎，你可能跟你就比较能理解。我希望我今年体重能够保持在65公斤以内。 我懂。 是吧 ？I got you， 我懂。 这对我来说，我现在是70公斤。这就是十斤，哎呦，这怎么能做到呢？ 而加入我跑马拉松的行列啊！我们一周训练2到3次。 我光跑的不行，我还得饿。 对呀、啊，不吃就瘦了嘛。 所以我特别羡慕。 这不行。 集中营里面没有胖子的嘛？你不吃、啊。 但是你不吃牙齿会不好，因为牙齿没有咀嚼能力，所以呢牙口会不好，这样讲话也会受影响，不行。 是吧？ 对， 那可以解决啊，咬扣喉扣喉。 所以你看，我是在箍牙，是在箍牙， 牙。哎，破坏形象！ 新年第一天，大家好开放。 你不要这样破坏形象，好不好？ 2016都开放了， 真的， 干什么都可以了。对啊，你的小说里什么都写了，你这个。 我写过这一段嘛，有人减肥 控制体重的是吃完之后马上去厕所 扣喉 啊，用手指挖喉咙， 不行，我们要藉由节目提倡健康减肥，真的不可以，这些都不行。 这是一个目标啊，还有一个目标，本来说是跟着那个马云、郭广昌学太极拳，对吧？在像被佳慧说了，我后来想还有一个目标是什么呢？哎呀，我希望我能够一觉睡12个小时。 我待会给你两颗安眠药就可以睡到12个小时。 我近些年就是睡觉只能睡4个小时，不管多晚睡，很早就醒，就是你知道，就是而且我要说的是啊，2016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睡眠最重要，真的，你知道睡眠如果睡不好啊，能到一种什么程度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像干我们这行的，对你自己大脑的这个反应啊非常敏感，比如说我要是睡了10个小时啊，我跟你说，我听你说话，你说一句话，我的脑子里3句话等着你呢，就能这么快。但是呢，我要是没有睡好，就是这又这一个是情绪上愁苦， 对， 再有一个，你就是讲完一句话，我还问你那句话什么意思？你就理解一句话就能快慢差这么大程度。 哦，我非常理解，我也是这睡眠，因为我们的工作白天晚上这样倒来倒去，其实睡眠对我来说也真的非常，所以我才去运动。就是运动让自己的身体累，然后抒发你的那个情绪，而且这个睡不够哦也会胖， 是吧？ 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对，就是你会水肿，然后你的血液循环、身体的整体的自体循环都会不好，所以也是。 而且我过去的一年，我给大家坦白，就是实在睡不着，靠什么睡？因为不能吃安眠药，我一吃安眠药，我就觉得脑子锈住了，所以我就喝红酒。但是这种啊是一个灾难，你知道吗？就是 从一杯变半瓶，接下来是一瓶以及二瓶，再来一手了。 所以2015年基本上每天都是醉的昏倒的过，就是你知道吗？ 没有，我懂， 你理解吧？哎，所以我的要完成我一个好睡的目标呢，从今天开始我宣布要戒酒。 啊，不是，我可以给别的意见啦，就是你换一种酒，不用喝到这么多，喝 whisky 喝半杯就有同样的效果。 先熬一熬嘛，先熬一熬，要不然真的崩溃了。 喝这样喝法，你刚说影响血液循环，那是女生了，男生会影响精液循环。 对，只有你是古今上脑，整天在脑子上半身下半身之间循环， 不是 循环特别好。 当然，他不一定要跟上半身来循环嘛，就叫你下半身循环也不好，因为你就喝醉倒了嘛，醉倒了什么都不能做，不能做就影响循环。所以我是建议你还是对啊，要希望你成功吧，戒酒。可是重点在于你睡了4个钟头之后会累吗？几岁是一个钟头？ 当然， 因为有些人精神饱满。 我不是拿破仑， 对啊， 就是我就是不愿意睡这么少，但是没有办法， 睡不着 啊。 要拿破仑、克林顿几乎成大事的人呢，阿成，对，基本上睡4个钟头。 对对对，听说是伟人睡克林顿也4个钟头。 克林顿是其他时间没时间睡了，太多女生， 来不及，雪茄时间很忙是吧？ 对啊，所以那个我就想，那你也好，假如你睡得那么小 ，OK， 那睡不着，那些时间要来做什么？ 啊， 滑手机啊， 读史记， 不是，就是你睡不着啊，是一个很难受的， 很难受， 而且直接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甚至我认为啊，影响到你做的选择和判断。你一个人呢，你有没有想到，他有时候生活里做出了很多咱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怪人的行为、言行举止？你想了很多原因，其实有时候可能仅仅因为他昨天没睡好。就像有些时候有些人脾气不好，仅仅因为可能是没吃饭，你知道吗？ 哦，没吃饭就 饿了，就火就上来，就是所以说，我是在最近我才明白啊，你的很多的人生的选择呀，其实与导因可能很简单，跟你的身心状况有关系。你还别真觉得以为我想了半天，其实你现在啊缺乏睡眠，你这个头脑啊是一种抑郁症的状态，于是你想出来的事情啊是变形的，尽管你自己给了你自己很充分的理由。你有这个感觉吗？ 没有，人生的悲剧远不止于此。我们以前谈说，除了说影响你睡觉等等哈，影响你情绪，还影响你的，我们一般觉得是教养出来的性格，对吧？小气、大方、乐观、积极、消极，我们以为说一定是童年阴影啊，或者说童年的教养很好啊，修养，对不起，不是， 你那看钱看得很重，那种小气啊巴拉的，可能是你某个基因让你很爱钱。原来我们的基因对于人的影响到这个地步。对啊，你什么易循环好不好，原来每一个你人生的悲剧在这里，你只不过不知道而已。我们就是一堆这种神经跟分泌物的控制的东西。 嗯，我有一个那个老板的这个朋友那天跟我说一定要睡好，昨天晚上宿醉啊，他是跟这个小情人睡觉，他有老婆的你知道吗，然后说打个电话按了那个 FaceTime 一直在看着全看见了，他说我都是昏了头了。